挂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漾，你被写在 years older, but hey, it was something new. I'm living out in LA. A driver's voice got just to prove I'm a real big baller, cause I made $1 million and I spent it on girls and shoes.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be all alone. You don't wanna ride the bus like this, never knowing who to tr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on that station, stuck up on that station. Wait for it. legacy to protect. Death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taste, taste. Yeah,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We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still alive, one who loves me is dead.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His shoes. Lif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inners and the saints. Take and we take,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But I know there's a reason I'm alive. So many have died and I'm still waiting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Mr. Worker Bee, I see you working. But do you often forget that you've got a queen at home? Yeah, she sits on her throne, but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gs are all down as you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There ain't that many flowers in the garden, so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zz around town is you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Let 'em go. All the ones trying to get in the door.

没问题，活力夜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色，唱着歌，弹着斑鸠，不用出沙漠。我们才刚刚吃过卤两趟，子弹掉到颜色，举个重量过的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边唱边微笑看我，停留在那里的光辉的夕阳，你通过脚步滑，感受会融化。我在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也对你说的话。当海面慢慢酝酿，星空在拼命飘扬。 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最爱的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该有。

超速十天，遥遥领先你意料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扮演，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超越无限，冲过安全界限，在安全上来 来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风吹

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一株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莴苣一样清脆。灶里外拿出麻糍，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精力的空罐风里等心乘着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事不我都是。淋漓过的橄榄油热了血，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小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当夜，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事不我都是。

习惯没有人关心，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把眼泪在心里，听惯了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被清醒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早已十年后

风孤灯日落下山坡，燃烧下夜森林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而盛开寂寞，独自发光啊，不但遥远银河转动着，无论快乐或难过，成群的守护我，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奔向彩虹，人海汹涌，森林也被城市体温，高楼雄壮，而长大以后梦中飞舞的 守护 我们其中如蝼蚁，幻翼的红是刺进脸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吼进心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打要我展翅手，所有神力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跪着手里之间是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就成为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的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丝遗忘逐渐失去我， 感到感不懂。爱我，爱你疯，爱你傻，爱你笑，生死狠心他管都管不了。爱不爱我，喜欢我，想你我，烦死我，爱情哥哥坏妈别动。 我今晚来醉，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爱就像威士忌酩酊，耐人寻味。Ooh, ooh, baby，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出的 driver， 听着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爱情我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ta ba ba ba d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弃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平淡慢摇摆，爱迪生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Baby 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像冰河相见，留下我的印鉴。你的小我点头，我在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Oh m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 baby, girl, want you, I want you step靠近。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